港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咁又系礼拜一咯，咁咧上个礼拜就系打风嘅礼拜一啦，系嘛？就喺我呢个非常之风雨飘摇嘅夜晚，就自己吓。胆粗粗咁自己推埋，自己讲埋做咗日啦，系嘛？ 又唔怨我， 山长水远啊，大佬，你喺大帽山嘅另外一边，我点叫你过嚟啊，靓姐？ 我系金钟，我去金钟同141饮紧 tea 啊，我等紧开麦。我顶边顶边 咩事啊？你又话慢啲， 慢啲先咯，跟住再去141。 你如果早啲， 唔系因为个打风嘛，冇人 T 咯，即系争落好多嗰啲债啊嘛，咁咪还咯。 唔系，因为事实上系 hea 咯 6点几，跟住你哋话翻咗屋企。 因为我， 所以我又去第二搭， 我同阿 Johnny， 我问过 Johnny， 喂你喺边啊？咁佢话喂后边晏昼一停，咁晚收晒翻屋企啦咁。咁同埋唔系，跟住我喺度谂，喂其实即系点讲？大风大雨又叫人翻埋呢啲武常 咩 wind big rain big 咁 啊？系啦，同埋最紧要就系话，喂如果人哋有乜系嘛抛楼啊、车啊、咩撞亲啊、咩整亲腰啊嗰啲，吓、我真系都系担当唔起喎，系嘛？我唔会将呢个责任推落肚度啊。咁啊，倒不如就系话得我顶啊， 唔系咯， 我帮佢顶。 阿 Johnny 一句，阿大壮话保险唔包、啊， 系咯，走。佢讲一句咁，哇、大佬军令如山、啊，我唔知点应、啊，系嘛？咁跟住呢，我咁我自己返屋企定咗晚啦。咁但係之后呢，我收到个 message， 有个朋友呢就係、 是。查咗你阿土即刻。 你嗰个 Johnny Fox 咩我望望墙嘅。 点 解收无端白事啊无端白事收埋啲义工嘅大信封，我真係唔知嗰大信封点嚟啊，我冇。 我都驚嘅，我今日见到佢喺边有个信封佢一入嚟。 红色嘅、因为嗰个就俾你好朋友嘅。咁样。 拜拜。 咁咧之后我收到 message， 咁我发觉咧个朋友咧喺英国咧翻咗嚟，咁又叫 David， 喂讲句 hello 先， 系 hello， 我系 David， 系 啊，即系其实大家都好见到佢 Facebook 嘅，咁啊琴日佢都有 Queen's English 先， 哇你咁讲 下啫， 你咁巧口嘅，咁咧其实佢系远道喺英国翻嚟咧，特登参加占中嘅。咁既然有机会咧，就讲真啦，就嚟倾下偈啦，系嘛，就唔好太过吓。嗰啲叫咩？唔好太客气啊！因为事实上咧， 当自己屋企得噶啦 ，feel comfortable 系啊，即系最要当自己喺屋企咁啊，即系比较 free 啲啊。同埋呢度咧最好咧就系冇cam 嘅。咁咧话说咧，点解呢度冇 cam 好咧？即系阿 Johnny Fox 嘅表现咧，就同有冇 cam 呢样成比例嘅。吓、 啊，系咩？ 系啊，即系据说咧，佢话俾我听咧，佢一见到个 cam 唔识讲嘢 嘅。系啊，硬晒太噶。 我琴日喺人哋嗰度，佢都系啦，佢都好似系。 佢好兴奋、 啊。哎呀，佢又冇 cam 嘅，不过就。 琴日有 cam， 琴日有 cam， 有 camera 咯， 有影住嘅，不过就佢唔系 吓， 有相机， 唔系直播咁好啲。 你如果直播就系你直情觉得系冇人，净系支 cam 对住你，你觉得好难为情咯。咁但系譬如你一般系啦，突然即系有人怼咗个 cam 喺度影住我，其实我唔知嘅。咁佢举嗰啲好啲，但系问题一般人咧都见到个 cam 对住自己咧，都有啲 hesitation， 讲嘢都唔系好流利。 系争啲嘅，系有少少嘅。 咁所以可能我哋呢度咧就 feel free 啲，系嘛？今日咧啲红酒咧就未必系你想饮嗰种，系嘛？我哋依家准备咗啤酒招呼你，大家 天气热咧唔好饮咁多红酒啊！哎呀， 系咪燥啊？ 因为我本身燥噶。 哦。 咁如果譬如果你我饮支红酒，可能分分钟 流鼻血啊！ 流鼻血啊！ 哇，真系噶？ 会噶会噶。 即系啲红酒喺鼻度走翻出嚟。 唔系我通常咧，如果我喺我屋企嗰边咧，我通常咧就冬天。 你喺边度啊？其实 我伯明翰。 哦。 我冬天咧，我先饮红酒嘅。 嗯。 夏天咧，我都尽量都系饮白酒。 我又真系少听啲。 系咯。 睇你个人。 即系食红肉。系 咯。好燥啊！我本身都系。 关天气。 火几重啊！ 嗯嗯嗯嗯。 即系我，尤其我入，譬如我饮完红酒嗰晚，可能瞓觉咧都冇咁舒服。但系饮完白酒嗰晚咧就正。 但系要夏天咯。 冬天就 OK， 即系冇咁影响嘅。冬天你大 佬第一次听喎呢、這个， 系我都系 问下傻 B。 系啊系啊，红酒都好犀利噶，系啊、嗯，红酒因为始终都系补，有少少补噶嘛，有少少有少少补噶。如果你嗱，如果你长期饮啊， 你咪饮82年咯， 唔系 嗰啲好补嘅， 嗰啲好补啊。 如果你长期饮啊， 我識我識有兩個 uncle 啊，一個咧就中意飲紅酒嘅，一個咧中意飲白酒。飲白酒嗰個咧，成個人咧而家咧即係行步路好似撇啊撇啊，撇啊撇啊。因為其實咧白酒係最即係叫做 係啊係啊 涼啲，叫散啦、啊、我哋叫做、 嗯 啊、但係紅酒嗰個咧。即系佢依然仲系龙精虎猛，即系嗰个又 对心脏好啊嘛， 各方面啦。咁你如果你过量， 慢慢饮一， 你过量一定唔好啦。 佢要浸洋葱添嘛。 吓、啊，但系佢变咗嚟讲，佢啲气色啊，各方面都好啲。 哦。 同埋我好似我识个 uncle 咧，佢中意饮 Guinness， 佢一日咧佢要饮七八支 Guinness 嘅。咁你饮完之后咧，我同佢讲，如果你饮白色嗰啲拉架啊，我话我话你行唔到路噶啦，因为嗰时佢八十几岁。我如果你饮白色嗰啲拉架，你一定行唔到路。你嘅脚咧，我包保你行唔到路啊！即系你日日饮啊嘛，你日日饮啊。咁样如果你饮我佢又饮坚尼士咧，佢仲系依然系咁 fit， 周围行两头闪啊，赌下钱啊！即系我自己知道有咁嘅情况。 咁我问过阿 David 点解突然间翻嚟？你真系翻嚟占中嘅？ 诶、哎、系啊，诶预咗拉噶啦，预咗拉。不过咧我就可惜就應該是十月二號那晚咯。 嗯， 嗰晚因為我十月二號我要去拜山咁樣，咁啊變咗我一定要拜埋喺山，我先去佔啦。 哦， 因為 即 我而家已經冇咗。 我就係擔心呢樣嘢 散咗啦，拉曬。 我就擔心呢樣嘢，因為我如果我十月一號會去，但我都唔會去太夜，因為我第二朝八點零九點鐘。 你一號拜咗山去咪得咯？ 我哋 唔係自己去拜噶嘛啫。 因為我拜山嗰度幾百人嘅两架旅游巴到咧，白松啲啦，白松啲人。咁喺大陆咧，喺大陆就 喺香港拜山啊， 喺沙头角 百几人。你贵姓啊？姓邓啊？ 我系赵松后人啊。 哦， 赵松后人。 哇，系咪即系有烧肉分嗰啲啊？ 住围即系围村嗰啲人拜山仔。 我唔系围村， 我你有丁屋噶咯？ 我冇丁屋，我其实我可以施法复核噶，因为本身我有个祖坟， 嗯， 康熙年代嘅。 但你大清嗰个 list 系冇噶，你个姓，你个家人追索翻。 佢如果你冇乜都冇噶啦，因为文化大革命， 你 文化大革命嗰个时候你乜都冇噶啦。但系你记唔记得？ 复核我先复核。 唔系你记唔记得 有定屋添？ 你首先你记唔记得有一唔知旧年前年八乡乡委会主席曾宪强，佢就曾经就俾人哋告佢，点解你系原居民？首先佢冇祖坟， 嗯。 再冇呢個咩一九一幾年之前咧喺度證明，佢好似五幾年先嚟香港嘅。 哦， 咁呢個人咧就俾人哋告，但系最後咩告唔即系告唔到佢 咧？ 你 check 下呢單案， 係咪就係佢個？ 喂，大佬，點解告佢唔甩？大佬，佢係鄉議局27鄉其中一個鄉頭嘛。咁你其中一個鄉頭，如果你告甩呢個鄉頭，分分鐘有好多鄉頭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咁你阿劉皇發點搞啊？就咁簡單啫嘛， 又系咁啊！ 咁大佬，我而家我其實我可以我嗰、那個，因為我個祖墳有三百幾年，我康熙啊嘛。咁我三百幾年理論上，如果我 去搞，係原居民啦。 我就唔係原居民，就係先大鑊，因為我老豆五幾年先喺大陸落嚟，跟住先至六幾年生我出嚟。咁我哋啲最慘，我哋啲就係非原居民，仲喺新界住日日。细个嗰阵时见到嗰啲原居民一到十八岁咧，买车换， 我身边好多呢啲人。 哇！睇到我即系流口水啊，大佬！ 即系做嘢又唔系好使 做噶，大佬一十八岁有架车噶啦，冇啊！啱啱分买咗个钉啊，或者乜咁样。我哋呢啲啊，哇！十八岁嗰阵时，大佬咩钱都冇噶啦，见到佢哋唔同噶啦。 你唔稀罕嘅 吓？ 你唔稀罕嘅？ 当时梗系稀罕啦，点唔稀罕啊，大佬？ 但你有游艇喎、啊，你冇车。 游艇， 讲笑啫。 讲笑。 喂，咁你真系翻嚟，你觉得呢件事值得参与？因为嗱，你会知好多人 知几多咧？喺百名汉嗰度 哇 啊！其中 一个问题，呢个世界即系。internet 你知噶啦，差唔多你 阿 David 好疏光，你成日 post 啲嘢食相出嚟咧，佢唔系喺地下食噶，佢有个阳台咁样坐晒喺度 set 晒有。 你唔系开餐馆噶？ 以前啊， 哦， 以前啊，但你都冇做啦。 成日 casino 嗰啲嚟噶系嘛？ 我最中意赌场嗰啲嘢。 系啦，嗰时读书咧，真系。 咁样你喺边度？ 我喺苏格兰。 苏格兰 啱啱输咗公投， 关你咩事 啫？苏 格兰哇咩唔关事啊！我真系好爱国噶，爱苏格兰噶。 哇你好爱国， 我住咁多。 喂咁你选唔到 啊 ？Glasgow 啊？ 我在 Stirling 讀做 first degree， 跟住再去 Edinburgh 讀埋 master 咯。 嗰啲好好優雅嘅地方冇乜人， 所以你見佢人都好優雅咁化嗰時 變曬。哇！ 喂，同埋我因為我翻 church 咧，我成日寄居喺啲當地啲蘇格蘭家庭，哇！成日就喺度嚼啲英國人咯。 例如咧， 鬧啊！譬如我有一次咧，有個朋友即系翻即系香港翻暑假翻咗嚟香港，咁咧跟住嗰年就翻去讀書啦。於是咧就先行寄咗啲嘢去我個嗰個 family 嗰度。 嗯， 咁啊 寄錢噶嘛，嗰啲嘢 嚇，即係可能寄定啲書啊，寄定啲衫翻 重嘢啦， 重嘢。 我寄 high five 嗰時 係咯，咁咧跟住寫咗咧，唔知即系Stirling， 跟住下邊寫 England、哦。哇！嗰、那個 family 鬧，一見到佢鬧到爆咯。呢度係蘇格蘭啊，唔係 England 啊，你寫 UK 都還可以啊。系啦，你写 UK OK 咯，我哋唔系 English 咁咯，跟住话唔知边年圣诞啊，啲英国人想嚟突袭我哋苏格兰啦，乜话佢。 唔系你寄，如果你寄苏格兰，你都应该写多个 UK 下边咯，正常。 但系又寄到喎，写 England 几奇怪。 都得嘅， 你有 postal code 噶嘛，大哥？ 系啦，睇你 postal code 系。 所以系去到嘅，但系咪直情咯？你点解写 England 啊？ 哦，咁呢啲系 你唔写个 postal code 就死啦。 听嗰啲老人家讲呢啲故事咯，点样突袭佢哋咯？ 呢啲 又点样衰咯？ 话佢 圣诞 节嗰阵时嘛。 系啊系啊系啊，突然间咁咯。 系啦。 所以是國家情仇。 但是如果我覺得大部分中國人都不會支持咯。即是如果我認識到蘇格蘭那些人大部分都不會支持。 真的為 什麼啊？喂大佬這個做生意做緊生意在 這裡。那 是 你 的穩定 又加三成你一粒 了。我怎知道你如果你 yes 了之後個世界怎麼變啊大佬你沒了 你想的是即刻孭萬億債喎。 是啊怎知道你那些人民食不食到東西的時候他不是直接。 其實挺蕭條的講真蘇格蘭的人找工呢個個走了。 太多福利太多 系咯，中國人淨係開餐館。 係啊，太多福利，因為你而家好簡單，而家你讀書，你喺英國，你喺威爾斯各方面地讀書，你要錢噶嘛？你係蘇格蘭咧？蘇格蘭而家咧仲係免費嘅， 嗯， 仲係免費嘅。 係啊，所以孭好多債咯。 係啊，咁樣其實好多朋友而家佢都特登上去蘇格蘭，即係我有幾個嗰啲福建嗰啲朋友咧。嗰啲冇居留嗰啲， 福建大學啊嘛， 唔係嗰啲以前一早嚟到又攞唔到居留，攞行街紙嗰啲，咁啊帶住個肚，都有幾個啦，帶住個肚以前喺中部，跟住咧就佢 上嚟蘇格蘭， 一定要上蘇格蘭生。佢點解咧？因為佢話 出嚟 唔係，咁你生完出嚟咧，其實你喺英國好啊，蘇邊度都好，佢都係一定係承認噶啦。咁、那個媽咪咧就掟唔到走噶啦，因為個媽咪本身 要照顧小朋友， 要照顧小朋友啦。咁样，但系咧，你喺英国生咧，你啲福利，你啲福利少好多，佢唔会带你走，乜福利都冇嘅，即系好薄嘅。好似而家我朋友上到去，有个 B B 啦，带住个肚啦，仲有两三个月到啦，佢上到去，一去到政府即刻俾间屋你住， 个系啊，嗰啲 council house 即刻俾间屋你。但系佢譬如而家佢佢咁样一个大肚婆啦，佢俾个三个房你嘅，三个房嗰啲 house 咧，咁啊三个又话全部好似有一个系非洲啊，非洲啊，两个都系中国啦。咁去到住，咁样佢哋好好嘅，安排埋，准同你准备埋B B 床 ，B B B B 买定奶粉你食啊， 摆定晒喺度。佢根本咧，你总言之，你上到去，佢就同你招呼周到，所以嗰啲人咧就排晒队上晒去啦。即系讲嗰班叫福建嗰班人啊。 但系生咗嗰啲人会唔会零舍觉得呢个地方真係好啦佢唔会想返 走㗎係囉。 佢梗唔走啦大佬。如果你生完出嚟个 BB 有你有獅子神㗎嘛。咁你獅子神你个女人你始终你都会佢都会俾你㗎啦你佢媽咪。 阿蚊叔嗰啲话呢啲系胶嚟喎呢啲系蝗虫嚟喎。 喺香港嚟讲。 佢都我觉得佢哋都好包容其实呢个人嚟呢个。 真 系 好包容。 好包容。 你讲多啲。 是啊呢、這个是啊佢咩佢有好多嗰啲有时嗰啲印度啊咩垃圾人都在上面㗎啦而家佢嗰啲其实嗰啲福利有时嗰东欧人过到嚟话而家佢好似话限咗以前呢就即刻好似有福利㗎而家好似限咗要三个月David Kamala, 佢限咗你三个月后你先可以攞福利啱啱我有个朋友罗马利亚咁佢啱啱嚟咗英国咁啊，成家人嚟埋嚟人嚟完之后跟住咧，佢读书啊，各方面啊，全部啊，跟住咧但系嗰啲福利咧要三个月之后咯。咁而家佢呢两个月就比较辛苦啲。 英国唔系咁包容得咁多啫。 我估计如果佢上苏格兰，我谂会好再好啲咯。 以我经验， 好靓咯，苏格兰。 我靓梗系靓啦，系啊。 咁其他呢即係福利好啊。咁因为如果俾着我呢其实即係逼不得已又好，我真係觉得嗰个地方係适合我自己住又好，唔知咩情况底下我真係去咗生咗小朋友啦，我真係唔走啦。如果我个待遇系咁呢，我会对嗰个地方产生感情。即係我即係第一，我唔系话盘住嗰个我所谓叫攞福利个心态而去，攞完跟住自己开心得啊，自己就走。而系话即係好话唔好听，有日我扑街唔家产。即系都系 touch wood 讲句，我真系冇钱啦，系嘛？我冇饭食啦，有个人接济咗我，我会中意嗰个人噶。 系啊，当然啦，好简 单。你唔中意我啦？ 点啊？ 你几时接济过佢啊？ 你接济过我啊？就系话 咯，日日滴滴 系嘛？哎呀，咁好啦， 日日收济啊！ 我日日收济饮茶，日日收济饮茶。 唔系咁样讲啊！我譬如而家嗰班大陆嘅人上到去啦，我系成日同佢讲一样嘢啊！我话如果你喺自己嘅国家，你自己嘅大陆入边啊，中国大陆入边，你会唔会有咁嘅福利啊？会唔会你上到你带住个肚，你去到嗰个地方，佢会唔会大陆政府俾间屋你住？会唔会同你安排埋B B 床？ 你有钱都唔俾你喺度住 啊？嗰啲推 B B 嗰啲系咪先？你咁样讲啊，你自己苦心自问，即係嗰班几个人啊，我话你觉得边个国家先係真係爱惜你啊？人哋都唔系，你都唔系人哋嘅国家嘅公民，人哋都可以咁样即係对待你。你觉得大陆嗰啲你冇户籍，你都唔可以返去嗰、那个你要返原居地你先可以读书，你连读书你喺北京上海你都唔得。 係囉。 我话你自己感觉下啦，你同你啲朋友多啲讲啦，咁嗰几个朋友都俾我感染到㗎啦，佢喺个 Facebook 度成日而家伤我喺佢嗰度成日伤我啲嘢㗎啦。咁你自己感觉到㗎嘛，事实㗎嘛，大佬人哋同你萍水相逢，你又唔系佢啲子民，佢都可以咁样嚟照顾你。 你有冇交过税？ 有税梗系冇交啦，系咪先？咁样哇，你大佬你一对比之下，你讲咩中咩个中，你点样个中国系同埋呢个咩分别？你自己一退就睇得到啦。 咁 你哋点识噶？ 我第一次见你应该系喺普罗。 啊， 唔系 你去普罗嘅咩？ 2012选举， 即系喺政总十楼开会。 系啦，冇错，系啦，系啦，冇错。 我唔系，我之前仲有一次。 有嗰次阿屯门孖宝你识啊？屯门孖宝带我上去嘛？ 咩系屯门孖宝？ 哦，佢呢两个去咗普罗啦。 系咯，我应该喺普罗搬咗上海街嗰时，我见过你一次嘅。 上海街我冇去过， 系咩？ 嗰次咧，我啱啱就为佢阿吴志文咁样嗌我一齐上去咁样一齐咁开会咁样。 哦， 记唔记得啊？ 我嗰次我记得，我觉得嗰次之前仲有一次， 阿 Jackie 天仲喺度讲，哎呀死啦，阿大舅啊，好危险啊，好辛苦啊，未必得啊，今年啊，讲到好灰，我最深刻。 你咁撩起我，我又问下你啦，你嗰时觉得点咧？ 我当时 你真系觉得输紧嘅， 我梗系唔系啦，几有信心啊，大佬。 大舅点会输啊？ 我最有信心啦，大佬，我喺天水围有时做街站嘅时候，有个嗰啲外国团体嗰啲人同我打赌嘛，嗰个又话佢啊，即系佢又讲客家，我同佢讲客家啦，佢就成日喺度指住阿大舅闹噶嘛。咁有一次我咁啊，同佢平心而即系平心静气，我拉埋一二角讲啦，跟住佢同我输到一围，跟住咧佢同我输到一围，嗱佢输到一围，佢话阿大舅咧，佢话佢输紧嘅。佢话咧 流浮山小桃园因为 咁唔系，佢话 边度都好啦， 佢话上大陆佢 边个话输紧咯？你 佢嗰个嘢啊，话大舅选举输紧啊， 即系嗰个阿叔，嗰、那个叫做佢、哦、就维园阿伯咁啦。 哦 okay、 因为佢查住试过几次已经指住阿大舅嚟闹，讲粗口，系咁喺个街站阿大舅喺度讲嘢嘅时候佢就闹。咁、 嗯、 我嗰次撞到佢，跟住阿刘太同我讲，呢、這个人啊好麻烦噶，咁我一去到埋牙，我听过呢个应该客家佬嚟嘅，咁同佢讲两句客家啦。咁同佢倾完之后咧，就同佢输到。我话如果我输一围俾你，即系食饭啦。 客家话点讲？ 危 跳！你系咪有搞嘢啊？你 同你都请都一回。 哇！我识啊，唔识听。 我啲客家都喺英国先学到嘅。 我都系啊，是我都系去嗰个餐馆度咪听下翻嚟咯。 咁、你 OK 啊？你边个地方？你本身？ 我咩边个咩？我新咩嘅？ 新 咩？ 你边个乡下？ 你小心啲讲嘢，新会啊！咩新啊？老定啊？唔系嗰啲 水吓、啊？我唔系我广东， 你广东嘅 肇庆， 我肇庆哦，云浮 成日闹咯，博泰兰啊咩嗰啲咪闹咯， 博泰兰客家啫， 系咯， 云浮好似本地系嘛？ 都下家。 我唔知道，我老豆都已经唔系乡下大噶啦。 OK OK， 所以我哋系冇人讲乡下话嘅， 系嘛？ 我怀疑我系冇乡下 话。讲紧对 位 啊， 因为 你如果喺嗰啲地方咧，你唔讲下家咧，人哋排挤你嘅。 系啊系啊， 你一去到咧， 一讲是非就讲。 一去到 死都要学。 一去到咧，你一定要学到。咁啊，基本嗰句掉眼灭纸笔呢句最紧要啊。 呢、這个我可惜点解啦？ 呢个咧，唔系呢句咧，就我老婆咧就唯一识呢句。佢话我同人哋倾偈咧，我一讲第一句说话就讲呢句噶啦。咁佢就学到呢句，跟住咧就同嗰啲姐姐，即系嗰啲， 佢又偷得意讲。 跟住佢又讲出嚟，跟住嗰啲姐姐又笑到趴喺度，因为佢全部识听嘛。 咁你讲咗赌一围咁过嘢之后，点样输都冚家啦？ 跟住佢咪同佢赌咯。佢因为佢系经常喺嗰度行嚟行去，因为佢喺度住嘅。佢同埋佢话佢个仔喺边度，喺公明嗰上面有厂有剩。我好啊，同你赌啦，冇啊。跟住好啦，佢话佢如果佢输一围，上公明食，上去佢嗰度食，我冇所谓啊。因为我都熟嗰边嘅地方嘛。跟住我话好，我就跟住同佢约定， 即系友好嘅嗰、那个嘢。 佢同我 OK 嘅，因为我一去到，我话佢条村嗰啲人乜乜乜乜，我全部 你不出， 即系识少少咯。咁样讲两讲咯，咁样佢就知道啦。跟住佢就话好，就咁赌。不赌完最后屘我要走啦，如果唔系我即系有机会，我攞咗个电话啦已经，攞咗电话我要佢可以，佢要佢找数噶，佢话100%唔得，佢话陈敏亦一定选唔到，咁样我话我同你赌咯。 最后有冇揾翻佢啫？ 我因为我走嘛，我一选举 你个电话仲喺度啊？我哋而家打俾佢啊！ 你要讲下家话， 咪打个肥菜先啊！ 刘生系咪听 唔？唔系，下次唔使啦。下次如果有机会咁样，可能我如果譬如若果我仲喺香港，佢又啱啱大舊有选， 你见到佢 经常行嚟行去啊！呢个阿哥硬硬炸炸嘅行路啊，六啊零岁咁啦，好似即系 约佢占中啊嘛。 约佢唔系佢呢啲，佢啲系嗰啲爱国团体嚟噶啦，唔知咩。 所以佢占中 咩公明咩同乡会嗰啲啊嗰类型。 哇！你要感动佢啊嘛！ 感动佢，我咪感动佢，我同佢讲，其实有时 大佢啊嘛。 我咩都做过噶啦，我有一次 中环机， 因为佢其实佢行过好多次，有一次我直情话你，如果你再佢又要闹嘛，因为我闹你唔好闹啦，我大家剥件衫喺后边啦，同你我剥低件衫，我同你又去后边啦。 好， 跟住佢唔去啦。 即系唔够打， 唔系我话，如果你系要闹嘅，你不如同我打翻场先啦。 系啊 系，我话我剥咗件衫先。吓你既然你咁恶系咪先？你话要打要杀啦，我话你咪叫我同你行去后边咯。 嗯， 你啲纹身喺边？ 冇噶， 我惊佢真系抢咩？你惊啊？ 观音坐莲啊！哇，左青龙右白虎咁样。 佢真系点观音头咁样？ 佢有时行过，有时又发烂渣。我话如果你系要再发烂渣，你唔好讲啦。我剥咗件衫先。你跟我去后面嗰度， 你冇纹身，你冇嚟邀请人嚟剥衫噶， 冇所谓噶。剥衫嘅意思即系话俾你听，我着住大旧件衫啊，你明嘛？ 哦， 我剥咗件衫，我同你 好似除校服打交啫， 系啦，冇错。 你等我除咗校章先， 嗰阵时做紧街站，嗰阵时做紧街站系 啊。哦， 你咩添？ 咁佢系点啊？佢系阿天水围嗰个民建联嗰个啦嘛。 佢总言之系嗰类人咯，你听佢啲乡音就知噶啦。逢亲呢啲乡音咁重嘅人，一定系嗰啲建制派噶啦，唔使谂噶啦。你乡音嗰啲，你听得到噶。 但你见到嗰个算系驱头啊，定还是系咩？ 佢又唔系驱头，但系佢咧系可以够胆指住啊，指住大舅， 个个都够胆噶啦。 佢直情 我都识一个人够胆，你知边个啊？ 边个？ 黄毓民啊？ 哦，嗰个。唔会当面啊， 好难讲， 唔会咯，暂时应该冇咯。如果有人拍低㗎啦， 咁係我第一个，咁 应该唔会嘅， 咁係。 咁我都曾经指过阿长毛嘅，我都曾经指过阿长毛喺上水，我指住我質問佢啲嘢，因为佢想当年佢係揸住啲五星旗喺嗰个机场出嚟影嗰幅相嘛。 嗯， 咁我问佢，我梗系要问佢啦。我话长毛，你成日话要打到共产党，打到呢样嗰样， 点样打？你话我听， 你点样 拿住张五星旗咧？ 你点解要揸住张五星旗啊？跟住佢言戆戆言戆，跟住 因为佢话佢想烧咗佢咯，系咪啊？ 佢冇咁啊，佢净系言言戆，我唔知讲咩啦。因为嗰阵时几百人围住嘅，嗰日唔知好似系反水货嘅。 几时嘅事啊？ 我 就近嘅啫， 第一次水货示威。即系第一次搞水货示威啊！2012年嘅，啱啱 前年啊， 啱啱选完嗰个立法会之后嗰个礼拜， 蒲头嗰时啦。 跟住我有条片，唔知有冇你睇过？我跟住有条僆仔俾人打嘛，跟住我啱啱攞住把遮，我走去，我走去隔啊嘛。嗰条僆仔揸住条龙丝旗嘛，跟住啲人打佢嘛，嗰班人打佢，我掟条片俾你睇，咁啊影到我喺度即系。 你又搭佢一锤？ 冇，我揸住把遮，咁有班人想准备打佢，我咪走去揸住把遮拍佢哋咧，等佢哋唔好打咯。即系嗰班人啊！嗰条片我有机会，我 癫 系啊，好精彩嗰条片。 呢啲真系勇武啊，大佬，同嗰啲好即系同嗰啲自称勇武嗰啲人。 咪咯。认得做阿哥呢啲， 系啊，应该叫认啊， 唔系我哋本身细细个喺元朗住咧，十零岁已经喺啲社团嗰度行嚟行去噶啦。咁你如果你 系咪白纸线嚟噶？ 我唔系我。 屌你咁你讲呢？你黐线嘅你讲。 白纸线，白纸线咧，梗系阿 YM 啦，大佬，系人都知，全世界都知啦呢、這个。但系佢啲文章咧，成日都系叫做反反复复，冇新意。 唔系佢写噶嘛？ 明唔明啊？ 近讲两句写嘅啫嘛，咩佢写嘅啫？衰啲衰啲系老美写嘅添嘛？你死唔死啊？梗系反反复复啦。今日阿近写，听日老美写，后日唔知边个写。边个知啱乜啫？ 应该系啦，应该系正，即系照佢个系啦，照佢背景应该系啦。 问埋最后一个关于你背景嘅问题，你几时觉得 Y M 唔妥咧？ 你好熟嘅咩？ 我嗱，我讲个背景嘅听。我五区公投嗰阵时候我翻过嚟两个礼拜。 其实系咪个年年翻嚟几个月嗰啲嚟噶？ 跟住2011年区议会选举咧，我又翻嚟一个月嗰次区议会选举。跟住就2012年呢返嚟呢次返嚟耐啲，你即係啱啱个而家我啲 选之前 半退不休嘅时候呢，咁就变咗咁返嚟三个月。 咁平㗎啦而家。 返嚟三个月。咁你返嚟三个月之后呢，跟住就跟住到13年都返，但13年冇咩特别嘢搞囉。 嗯。 係咪 嗯。 跟住而家14年啦。 跟住呢你未答我问题、你几时觉得 YM？ 咁样梗系，如果你正常嚟讲，都系由阿刘墉嗰度咯。佢成日闹刘墉嗰段， 好后啦。 你早啲，因为大佬你比较核心啲嘛，系咪先？你而家早啲啦。 原来 Raymond 核心嘅核心嚟噶， 系嘛？ 即系有啲核心冇人知啫。即系 咁，我老婆就巴闭啲。我老婆因为2011年嗰次区选啊，我喺屯门。 请问阿嫂系边位啊？ 唔系普通人嚟噶。 超人！哇！ 不过佢今次冇上吓 边度？ 啊？ 唔系你头先讲2011年区 选。2011年 方面就写 阿大舅咪喺嗰个咩鬼 码头？ 码头 美乐嘛 吓咁喺美乐咧。 美乐 花园系啦， 唔系美乐 好啦， 美乐唔好去。 咁样佢咧就点样咧？点佢就嗰日咧就选完啦。咁啊，尘埃落定，咁啊，大舊三百零票，系咪啊？ 我有翻去，我系 你应该都喺度啦，全部喺度。好啦，嗰晚咧就黄杨达都有落嚟，黄杨达有落嚟咧，佢就喺度。 好似印象中系有 咩啊？ 佢嗱 区选啊， 区选嗰次票晒票上追击白鸽党嗰次 喺美乐个轻铁站嗰度附近聚集， 何 俊仁咗一轮嘅， 阿何俊仁俾我哋 ，sorry， 对何律师嗰次， 俾我哋日日怼佢啊，日日见到佢闹佢， 呢个嘢有份做佢选， 你喺度嘛？ 冇。 朱信雅就有， 我自己选。 嗱，朱信雅就有， 我冇上。 哦，你有选，你当然。 唔系， 所以冇上过。 唔系，朱信雅都冇，朱信雅都可以自己选。 系咯，个自己。 佢就咁样嗱，嗰晚咧咁样咧，黄杨帝就带一班人啊，我唔知咩人嚟嘅，成班人即系我个觉得系试蛊惑仔咯，我唔觉得佢哋系嗰啲咩公为咗公民嗰啲人啦，我自己嘅感觉咧，因为我自己都系嗰啲咁嘅人啊嘛，咁啊一去到咧，佢哋成班人。成班人咧就坐喺嗰出边，你知嗰个茶餐厅啦。咁啊，成班话十几人行埋，个个压手压脚嘅。咁我就冇乜理佢啦。咁我见到佢咁样冇啦。跟住佢就走去帮阿大舅喺度喺个红绿灯位嗰度 拉票 嗌咪。 嗯，几点啊嗰时？ 应该嗰阵时 六七点。 佢七八点到啦，八点九点嘅时候啦，差唔多临尾个个意志比较消沉啲嘅时候，佢就 收工嗰时， 差唔多个个都哇好攰啦。跟住佢就佢就喺度嗌咪，佢就行出嚟咁啊嘛，咩阿大舅嗰阵时几号啊？一号定三号？ 三号。 佢话票投三号大舅咁样，咁即系喺度嗌啊，喺度即系令到嗰个气氛好 high 噶。 嗯， 因为我哋嗰班义工好紧要嗰阵时都系咪先？令到好 high。好啦，咁 high 完之后咧， 活力有干劲，支持林康正， 系嗰啲啦， 够啦， 跟住咧就点票啦，点票之后咧。点票期间，你知我哋喺个票站出边，跟住我老婆咧就 我真系想知阿嫂系边位 嘅，有机有跟住咧佢就就见到阿勾达咧，就同一个佢知道嗰个系民主党嘅人， 民主党啊，佢话佢知道嘅。 其实我唔系好熟嘅，你讲。 佢话知道，佢就不停喺度交头接耳。 边个啊？男定女？ 嗯，我唔知啊，我你知佢其实我 几年前嘅事嚟， 我老婆唔系咁知呢啲啊，但佢觉得嗰晚佢鬼鬼祟祟同嗰个应该系民主党嘅人咧就交头接耳，跟住仲要行到佢出边兜一个圈咁样，两条友喺出边兜一个圈， 即系交换情报，两个 喺度倾，跟住佢同我讲，喂，你留意一下呢个人，点解佢知道嗰、那个系阿高达啦，佢话点解佢同嗰班人倾得咁埋嘅，嗰班人民主党嘅，唔知民主党定系嗰个另外嗰个建制派嗰班人，咁啊好好倾，咁啊倾，好啦，跟住佢就话有问题呢、這个人，佢觉得咁啊嗰阵时同我咁讲，嗰阵时我梗系话，唉，你识咩啊你，系咪先？佢话觉得有问题呢、這个人，佢话太鬼鼠，当时佢话太鬼鼠，咁嗰阵时我哋即系。佢因为冇乜马脚露出嚟啦，啱唔啱啊？咁时我明，我话你识乜嘢啦？好啦，跟住到阿黄杨达真系话我唔系代表人民力量之后咧，跟住佢就即刻闹我，诶、欸，我早同你讲呢个人有问题啦，就咁。 I told you so 啊！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所谓边位啊？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的。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突然之间咧，有一样嘢好想讲先。即系话说咧，上个礼拜六系 B 哥补弹啊嘛，咁啊 B 哥补弹， 欢音谢父， 一样噶。咁啊 B 哥补弹，咁啊你知道人才鼎盛啦，系嘛？就算好 casual 食饭都起码都两三围咁啦。咁但系问题两三人嚟，你坐到人哋间餐厅，你起码坐咗人哋四分一，系咪？咁张长台咪要好长咯。咁话说阿土啊迟嚟啊嘛， 真系好长啊嗰张台。 哇！坐廿几个人都、啊、大佬，净系嗰张台都 长又长，啲但愿友谊俾他。 咁啊坐落去冇耐，有个人喺度玩相。你知道我哋最中意玩相系边个？系索罗 B 啦，系嘛？佢见亲阿史宝奇啊，见亲阿周深啊，佢见咗金英啊，边个都好啦。佢总系中意搵啲相嚟揶揄下人啊，成日即系最真系冇乜人理佢。咁但系突然之间有个人唔怕死，喺索罗 B 前展示一张相。佢话呢个系个疑似偶像，哇犀利啦！我哋个个人就好好奇咯，睇下嗰张相系边个？哦，扑街，原来陶嘉含嚟嘅。咁啊，边个咁唔识做攞陶嘉含张相出嚟？原来你只白鸽。 我系啊系、啊，我中意阿土噶，曾经。 你中意阿九哥好啦，你阿九哥都招呼唔到你。 哎啊、我即系第一个政坛识嘅。 你同 我识得两个人啫，即系。 你应该系咪 阿何俊仁同埋何君衡？ 你咪同期阿土嗰阵时喺民主党嗰时，你喺度 同期 唔系我一一年先入嘅。 哦，咁唔系， 所以唔系嘅。嗰时去选咧、啊，我唔记得佢有个朋友攞咗张 po 佢张 poster 系唔知跑紧步噶，即系阿土啊讲。 系啊，佢身材好靓， 哇，好型啊呢个人咁咯。 你真系好叻啊！你真系，你真系好叻啊！我话俾你听，阿土生咧， 佢啱送条嘢俾我啊。 好，总之我话要一条啦，系嘛？ 而家工联会嗰个吴秋北同佢差唔多一样 嘅。哇，唔系啊， 系嗰个 style 咯。 冇玩啦、 啊，唔知咩？ 你对阿土佬有成见喎、啊，原来 系 你要攞阿土唔抽笔嚟同佢比啊？ 你俾我啊！你真系 发财进噶，大佬，人哋企喺佢喺嗰个嗰、那个咩啊？谂住企喺张德光隔篱影噶，大佬影相，个、 哦、 地位好非常高噶，个、 哦、 背景唔简单噶。 喂，头先啊讲到一样嘢咧，就讲紧你几时发觉 Y M 咧，觉得有啲唔对路啊？即系我今日同一个朋友倾开闲偈，喺 WhatsApp 度倾开闲偈，咁啊，佢又同我讲话，吓佢系最早识穿阿 YM， 只不过佢反艇嗰时候，个个都当佢系奸细啊嘛，咁样，咁啊，我同佢讲系啊，我第一个同你吓私底下讲，喂，即系有阿 YM 喺度，人物力量都搞唔完，即系都搞唔耐落去嘅，即系迟早揾两一次分裂嘅，你不如自己分裂咗佢，即系自己拆咗个炸弹佢先啦，系嘛？喂，大佬啊，嗰时视为2011年啊。梗系抵不到啦，系嘛？呢啲咁嘅思想，系嘛？咁但系问题，我同我朋友第一次讲，呢啲叫先知先觉啦。如果唔系啊，阿 YM 喺度啊，我走都走唔切啊！呢条友咩啊？扮听唔到啊你？ 我想 啊 ，Miss Pigeon， 你听唔到啊你？ 唔系你讲紧讲 嗰个人系边个啊？ 算啦，由佢啦。 咁啱啱睇紧白火嗰段新 闻系嘛？我讲白火啦，咁我哋 唔系你讲紧 唔系我讲紧我同一个朋友， 嗰个男定女先？ 嗰个系男，系唔讲边个啦？不过系，不过大家迟早 私底下讲俾我听啦，等我识唔识嘅？ 好啊，我哋写字啊， 系 点会点会唔识啫？系嘛？点会唔识啫？系嘛？神咁早就同佢讲啦。神咁早我自己讲，神咁早我自己知啦，唔讲出嚟咋嘛，係咪 係囉。 啱啦。咁呢头先中场嗰陣时啦，土我返嚟。咁呢而家捉唔到佢，因为佢隔嚟讲緊第啲嘢。咁头先我问咗佢，喂，今日922喎，咁琴日个个人淨係顾住咩呢？顾住曼联赢输嘅啫。系嘛？到最后点解输 咗买波买总入 高潮跌起啊！ 拍了八球， 你唔会买得中噶嘛？你买利物浦噶嘛？ 系 你好输到咁，你都买中啦，系嘛？ 呢排真系 咁啊！琴日个晚讲曼联嘅啫，冇人提我今日922，即系其实系好严记得嘅，因为你话做宣传咧。主流媒體會報呢件事，但係我唔覺得佢有啲乜嘢 campaign 係有點講叫有鋪陳出嚟，就今日要做一件咁嘅事啦，所以之前要做啲咩宣傳，係今日突然之間呢啲人先開始換啲學生相上去啊，喺 Facebook 啊，你有冇換啊 ，Miss Pigeon？ 我揾唔到我中學啲相啊， 黑白我哋都鋪得嘅，你唔需要介意啊，我彩色定黑白 嘅， 我 鋪張大學嘅咯，上個禮拜 咁就 Who cares？ Who cares？ 咁啊係，唔係我 都要鋪嘅啦。 Who cares？ 我嗰張都好似係， 唔知點解， 我係鋪張國際學生證。 系啊，晒市民你个 乱题， 王祖蓝咁嘅你个样，点解喂？ 即系赞紧我吓， 你 人哋李亚男喎， 系啊， 我冇李亚男喎，系嘛？ 但系成扮 Jimmy 啊， 系咁上下啦。今日先突然之间见到啲人一窝蜂咁换晒啲 funnel， 咁啊，今日你老友问我啦，喂，今日点解会喂啲人兴换相啊？ 系咯，佢唔知道。 其实有两个人咁问过，一个你老友，另外一个咧 Johnny Fox。我先讲过你老友唔系 Johnny Fox 喎，系嘛？有两个老友问我点解咁，咁我话其实呢个都即系我即时下意识就系话，会唔会系用一个学生嘅身份嚟撑霸课啊？咁即系我都系好正路咁谂啫。后屘咧，我都真系喺 Facebook 揾下点解系即系啲人会轻换相。咁当然其实个讲法就已经系估中晒全部啦，系嘛？你系影翻自己学生嘅时代，系咪用一个学生嘅身份嚟支持呢、這个？ 上个拜有开始啦，已经。 所以我唔知啲人点解会 问。后知后觉，你真系。 你老友真系唔掂，即系你老友真系。 够啦吓。 你另外一个老友就打官司啫，系咪？打官司啊 ，suppose 系咪网啊嘛？ 网我 send 一条 link 俾苹果，话俾 你。你老友唔系咩？你老友咁得闲，多水吹，咁得闲都 WhatsApp， 系咪啊？ 拜拜， 拜拜。咁今日话说阿土咧， 特别快，又到时间讲，拜拜。 阿土啊，今日有13000人。 萬三啊，係萬三人啊，百貨嗰度中大嘛，嗰度哇去到快煲底啦，又好土， 好壯觀 滿曬啦，係咯，我諗係香港歷史以來最多人百貨啦。 會唔會係因為酒堂嗰啲人冚唪唥就同一笪地方走就算數 咯？咩啊？ 即係酒堂啊，有啲又唱 K， 有啲又去補習。有啲啊，外快 可能有啲仲有外来人啊嘛， 系仲有啲外来人， 我讨厌外来人， 系咯，佢啲外来 上咗台咯， 位数唔少啊，嗰啲应该都， 有老鬼咯，即系嗰啲校友咯， 都系校友， 你喂你去3000好未啊？都有10000底数啊， 萬三啊，而家系 嗰间学校有几多学生嘅？正常嚟讲， 中大都唔少嘅。 系，虽然我唔知啊，系嘛，但系万三，你六千系 from 中大好冇啊？其他系其他院校去好冇啊？好多人喎、啊，大佬，即系你喺英国住咗咁耐，你有冇试过见到罢课？我记得，我记得一镬系交学费嗰时， 我好似冇乜印象。 英国嗰阵时，罢课冇。 你有冇印象记得啊？ 冇。 苏格兰冇呢样嘢嘅。 冇啊，冇啊。好和平，好太平嘅苏格兰。 白宫嘅成日有， 我白宫有罢课冇，唔系你要喐到学生罢课，其实真系好严重嘅一件事噶啦。 咁啊，白教俾你讲下先，你对罢课嘅 verdict 一锤定音，我开始 支持咯，简单。 喂，你学咗个肚啊？你有啲 elaboration 啊嘛，要乜点训练你参加立法会选举啊？要同辩论，你知唔知啊？ 整啲论述内 系啊，你 elaborate 一下，点解支持罢课？ 好啊，唔讲，你讲先。 唔讲， 嬲。 基本上咧，点解而家呢个即系我自己睇啊，唔系一锤定音啊。需知道咧，去饮嘅时间就其实到噶啦，系嘛？亦、都即系各方好友咧，就算系嘛 ，David 咁远都坐飞机翻嚟啦。喂，去饮系一件咁大件事，你系咪需要之前系有啲酝酿，又或者有啲宣传去话俾人听去饮啊？咁其实点解要去饮？其实之前嗰个逻辑又即系嗰个伦理，点解要去饮？其实普遍香港人会知道嘅。其实我系争取紧啲乜嘢？其实全部人都知道嘅。个问题就话你要发动香港所有传媒机器去帮你继续做 elaboration， 又或者话俾人听。去飲在職嘅時候，香港人應該做啲咩嘢？你係咪起碼都要有翻咁上下 epic scale 嘅 event 出嚟，人哋先會睇呢件事呢？即係如果你有三兩個學生喺唔同嘅學校、唔同嘅課室裏面罷課呢，其實真係唔知你喺度做緊乜嘅。你可以喺度玩緊 pair 牌又得，玩個 Uno 又得，坐緊大啲又得。但係你將全部罷課嘅人調去同一笪地方做集會，起碼都有張相影下啩。你知道而家啲传媒已经唔系好持平噶啦，系嘛？有啲啊，净系有相嘅冇字，一啲有相嘅可能系哇一张学生相咁上一大，跟住有三五十字，系咪？你起码都影张相，万人空巷咁款。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将呢一件事酝酿一个礼拜，譬如今日系礼拜一，将呢件事开始咗，你哋讲紧大家去饮都系嘛？其实冇一个实质日子嘅，不过就可能大家都有少少默契，系嘛？你距離去飲嘅日子有得翻咁上下時間俾你去醖釀，又或者爭取香港人嘅注意，呢樣嘢係好緊要。因為點解好多人知道有一班人會去飲，甚至乎知呢班人點解要去飲，但係問題就係話另外一邊阿張榕佢哋亦都有第二個論述，就係、呢班人去飲，哇，好似土匪流民咁，一啲就話罷課就會罷工。 張榕衰咗件事之後都唔見人咯。 喂，大佬啊，收个工啦！人哋俾钱你个 project 系五点放工噶嘛，而家六点半，你仲指张杨可做咩啫？加班嗰阵第二个啦， 炒咗啦， 佢将个波交俾阿秃鹰噶啦，已经交咗啦， 交咗俾李思燕先。 哦， 呢排李思燕都吓，系、嘛，接咗棒啊嘛，五点钟收工就轮到下一间咯，下一间咪轮到肥嘅肥思燕喺度咯。咁但系问题，你知佢 素质咪 懒 嚟，资质有限， 上 back 系嘛？佢净系。即一个出嚟系咪？唔系针对你嘅 size 问题，但你要好打先得噶。但除咗你有把声好嘈之外，我真系唔觉得你有啲咩可以感染到人。 唔系佢出多啲嚟都系好事嘅，大佬啲人等越睇越嬲佢咯。 哎，咁老董出嚟先，老董出嚟先至好啊。 咁啊，梗系啦呢个。 唔系老我唔系，其实老董出嚟应该系继续去完成埋佢个任期咯。 嗰、 个系我谂， 嗰个系民主英雄嚟噶。但系呢个民主英雄，我哋一间嗰次先至讲系咪？ 喂，但系呢个咪啲官员真系唔见晒，我觉得。即系譬如嗰三子啊，即系嗰三子就唔系 Benny Tai 嗰三子啦，唔见咗啦。 即系林郑、袁国强佢哋， 系咯，唔见咗，吴克俭又放咗假，乜嘢人都走晒呢个礼拜，得翻董建华出嚟，好奇怪，我觉得成件事好奇怪。 组织下先，讲埋罢课先。 好， 你如果有一个咁嘅聚会，或者头先我问过土啦，原来听日咧成件事就会移师去天马栏啦。 睇你而家先知啊。 唔系，系，你当我系而家先知，系 系 啊。哇，问完阿土啦，即系 confirm 咗，真系会去移师去天马栏啦。 听日嗰啲 talk 咯， 你要明白系每一日新闻都会报呢件事，每一日都会有人 live 跟进你嘅呢件事，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人上台去讲，唔同嘅人去讲唔同嘅论述出嚟，亦都有唔同路线嘅人，即系譬如你阿姐又准备俾人拉噶啦，系嘛？咁啊，加埋阿土啦，系嘛？加埋阿土啦，咁亦都有 何俊仁啦，大小姐啊，嗰啲咯。 系啊，咁啊，仲有社民连同人力嘅朋友啦。每一日有唔同嘅人出嚟做 elaboration， 新闻每一日都喺度讲，就系讲紧 而家去飲在職，其實件事發展到去點，同埋就係話點解呢件事係咁值得人參與啊嘛？因為你好明顯睇到 Benny Tai 佢哋做宣傳咧，即係我覺得佢係擺咗個好好嘅平台，又或者提供咗好好嘅契機，大家去諗，大家去商量。但係實質上佢哋真係商量出啲乜嘢咧？即係大家係好可以商榷嘅，甚至乎就係話佢自己都覺得喺去飲呢件事上面嘅策略係錯咗。咁其實係喎。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如果你個去飲嘅活動呢係快刀斬亂麻嘅，好似我咁嘅啊，十八號請飲啊，講緊係兩三個禮拜前先印好貼嘅。喂，人哋冇乜藉口推你喎，唔係咁講，應該 好多藉口，好多藉口 係我 case 係咁啦。但係問題就係話，喂，阿戴耀廷唔係喎，佢俾咗成年時間人哋攻擊佢喎。你明白我讲咩啊？即系话，如果我话俾你听，我下个礼拜就去饮啦。喂，你呢个礼拜做到嘅嘢好有限嘅， 嗯， 即系话佢要逼迫你嘅时候，逼迫你梗系容易啦。你日日出嚟讲嘢，系咪？你有条面啊嘛。我去你公司留下伏，你得唔得？得、啊。但系我可唔可以喺一个礼拜之后之内查到你老婆喺边度翻工？又或者你老婆个啲亲戚朋友喺边度翻工？又或者你个仔读书读成点？呢啲嘢一个礼拜查唔到噶噃。如果佢越短时间组织嘅话，人哋就冇咁多时间去准备你黑材料或者逼迫你啊嘛，即系佢逼迫你一个礼拜，你都觉得挨到下一个礼拜咧，我就精神啦，我挨得过啦，咁都勉强，唉，顶啊顶埋佢啦。但系如果唔系，我要挨一年嘅，死咯， 好惨咯， 好惨，即系大佬。 可能佢 Benny 嗰个压力好大咯， 亦都可能系咪佢都有少少自己都即系特登俾呢个空间啦，即系等对家可以做啲嘢咯。 唔系，咁当然唔系，佢啱，你呢个讲法啱噶。点解佢要俾呢个空间？系因为其实佢想换嚟一个谈判嘅机会啊嘛。 系啊，其实好学者咁嘅谂法嘅。 佢真 系 就系话逼不得已咧，其实佢都唔系想占中嘅，只不过就系话其实如果逼不得已，无可奈何啦。其实我哋会系准备一轮好大型嘅运动，系不合作运动嚟嘅。希望你香港人未组织呢一样嘢之前咧，你就应该同香港人谈判，又或者起码同香港人商量下乜嘢政，即系乜嘢政改嘅方案先会符合香港人。又或者你起码喂象征式，你都有一个方案出嚟，系咪？ 系啊， 你都起码系话俾人听，你系起码就系 同佢讲，佢都有信心噶，直至到落咗闸。我佢都覺得嚇， 而家係講緊，亦都有啲人啦，希望係降低嗰個提名門檻啫。而你第一樣嘢已經係落咗道閘，要提名過半。 啱啱你撞啱個對手係老閘咯。 喂，大佬啊，即係當然我 佢都預計唔到啦，佢都預計。 當然我支持係公民提名啦，係咪？咁但係問題，既然有啲肯出賣香港人嘅人，佢都覺得係哇，降低提名門檻好啦，你都起碼都去符合下呢啲人嘅要求，起碼同佢傾下，等人哋覺得你北京係嘛，伸出橄欖枝，又或者佢真係聽你香港人嘅意見都好啊，一句到尾，而家就係要提名過半，你根本上成個根本就唔係選舉，嗰、那個係一個陰點嘅程序。只是有啲香港人參與呢個陰點嘅其中一部分，根本就唔係一個選舉，根本就唔係俾你揀。 真普選咯，係咯。 喂，咁屌，搞乜鬼啊？呢啲咁嘅嘢。咁你既然香港人知道係大敵當前嘅時候，真係要組織一個運動啦，真係俾咗咁多時間對家去準備佢要準備嘅嘢啦，係嘛？咁但係都唔緊要，係嘛？起碼就係話北京嗰個態度係咁 confirm， 即係咁係咁 stand firm 嘅時候。我谂而家即系就算最温和、最温和、和理非非嘅民主派，正如白鸽嘅代表系嘛，亦都觉得占中在即噶啦，阿姐都系预咗瞓街俾人拉噶啦，都起码焗到呢班人。其实咧原本咧实际上真系好惊嘅，如果有人觉得咧，系嘛，其实真系有人好惊嘅系嘛，如果真系搞唔成，真系有人妥协咗，又或者有个中间落墨嘅方案系嘛，譬如提名委员会200个啊，又或者300个，我相信真系有人收货。 一定啦， 待住先咯。 系，如果真系有人待住先，咁就 all 不甩啦。好彩就系、是、啊，北京 唔系个 survey 今日系咪啊？中大嗰、那个话越嚟越少人赞成待住先嘛。 因为事实上系你将香港人推去一个极端啊嘛，即系唔系香港人想自己行喺极端，而系话中间所有可行嘅方案、所有可行嘅办法已经俾你落晒闸啦。 所以你唔好话我黑心，我真系想佢哋咧喺去饮之前捉咗个三子坐监。 哇！咁我望唔透喎、 啊。唔係 ，sorry， 唔好坐监，即係捉咗佢哋。 捉咗人哋，琴晚讲话捉晒138名添。 咩嚟 讲？即係138个。 佢哋话有名单 讲、哦， 直情会捉晒138人添，佢话。 系咯，其实咁样先激起嗰个市民。 咁如果你捉得佢哋，如果咁样咁啊，我觉得反而仲加好啊。 系啊，我有个顺手都出嚟啊。 系啦，个 你真系同你做朋友真系谂过，大佬真系。 点解啊？ 哇！捉咗呢个肥仔入去好啦，系嘛？又多个喺入边做冤狱，你又可以保释多个，系嘛？ 唔系咁嘅意思。 咁啊，唉，因为， 即系你可以做到咁绝嘅话，你仲唔反啊？将来都系今日拉得 Benny Tai 啫，将来拉你噶啦。 咁啊，老实讲啊，几个睇法啦。你即系好啦，又问个会 你唔好问我，不过我真系要呼吁大家， 唔得， 我真系呼吁大家将即系嚟紧几日真系要去天马嗰度支持下，每日都有好多好多课嘅公民讲堂嘅。 好，我问下 David 先，呢几日会唔会去啊？ 呢几日都可以嘅，呢几日嘅时间都可以嘅。 其实每日啦，十至夜晚都有嘢。 我都梗系咧要学生嗰度一定要支持啦，一定要。 但天马唔坐唔咗咁多，坐唔咗咁多人咧。 佢个主台咧，即系上次抗命嗰个好大嗰个话，坐到好多千人噶。即系嗰次打鼓嗰个位啊，嗰个叫主 草地嗰度。 即系一有主堂啦，有天马民主讲堂同埋立法会讨论区三个地方就不停咁有节目嘅。 好啊，咁你又做咗啲 prediction 啦？你觉得占中多唔多人咧？ 唉，我真系同人赌输到紧咯。我话一万楼下咯，有人就好有信心一万楼上。就是一个周仔 stick house 嘅 buffet。 边个？系咪咩啊？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好清楚。 唔系佢好有信心。 喂，比较正面啲啊佢。 一万以上系啦、嗯，我就保守啲，一万楼下咯。 系啊，我其实都冇谂住。 就去咗，我冇讲病拉喎。 因为事实上你要咁样睇，其实开头就冇。讲到咁实就系话，所谓叫有个把货喺去饮之前， 系啦，开始个 momentum。 但系当你有一个咁大型嘅活动去为去饮呢一样嘅造势咧，其实你衰啲咁嚟谂，你觉得大耀庭佢系占中三子系洗脑帮嚟嘅，佢好似我哋英明嘅教主咁样嘅。虽然佢嘅功力冇教主咁犀利啫，但佢仍然可以洗到一部分人嘅脑。你知唔知呢个所谓叫把货呢一件事喺校即系喺学生嘅心目中系一件咩事？好型，你明唔明啊？学生最紧要咩？要激情，要热血啊嘛！佢参加过香港嘅社会运动，参加过香港历来最大嘅罢课活动，佢哋有个 identity 俾咗自己啊嘛！喂，你参加呢一样嘢，你点样去参加完影完相就走嘅啫？所以点解呢样嘢要搞一个礼拜？点解之后有后着咯？佢咁多时间去酝酿，人数只会越嚟多越嚟少嘅啫。 尤其是而家上啱啱读大学嗰班添， 系啦，你谂下。你如果真系要参加呢个活动，你本身已经自己系一个坚定嘅支持者，你几时去啊？今日去咯，支持呢个活动，支持要大系咪？但系假设我系哈佛，我想参与下，但系我又唔想太早出嚟蒲头嘅，会点？佢唔会去头三日而尾三日唔去噶嘛？佢一定系最尾嘅时候先出嚟，所以你今日数到呢个人数，根本可能系一半又或者六成，真系 就去饮啊？你讲系嘛 ？Exactly， 基本盘。 唔系基本盘啊，而系话呢个人数只会一路碌上去啊！你俾多啲时间酝酿下，俾多啲时间做咗宣传，又或者俾多啲时间。喂，我今日冇去，我身边呢个 peer group 嘅人冇去。 系啊，其实你去听嗰啲课，你真 我六日之后，我发觉原来我身边嘅人都系去咗，咁我系咪自己坐喺度咧？唔会、啊，起码都有话喂，嗰晚集完会之后，我哋边度打边炉系嘛？不如我早啲出嚟 join 你哋啦，系嘛？早啲出嚟 join 你哋，五个 join 一个就多20% 嘅人咯、啊。你谂一谂、啊。你谂下一个唔好彩，碌到二万人，系嘛？嗰二万人又唔系中大喎，数衰唔衰喺天马南？嗰二万，我真系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第二，呢啲系讲紧学生啫，未有香港市民参加，即系起码呢段时间啲人仲要翻工啊，都未得闲参加。你讲紧呢一样嘢，碌到去尾嘅时候，即系讲紧九月尾嘅时候，佢一个唔好彩有15,000-16,000人，更加唔好彩有20,000-30,000人。咁我问你，如果真系撞啱去饮？呢班人走又唔走，我话咩？呢班人冇可能走。 佢去咗咁多，如果佢去咗咁多次，一定 都系 Grand Finale 嚟嘅大佬。即系我去睇世界杯啊！假设你系由一至七场，又或者由一场至64场嘅飞，你有晒啊！你唔会睇到打完季军走噶。你既然连 啱啱開始嗰啲咁嘅，喂，特尼西亞對尼日利亞嗰啲咩，嗰啲波你一睇，喂，冠軍喎，德國對巴西，你咪唔睇啊嘛，一定係留到最後嗰刻最多人㗎啦。你嘅基本盤第一日吹雞都係呢個數啊。你諗下碌到嗰日有幾多個人啊？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有唔好，我哋唔好講數目字，假設有十個學生係嘛，真係喺現場嘅時候，呢十個學生係吹到其他人出嚟嘅。而家唔係講十個，而家講緊萬個。如果有一萬個人寫文，你有幾多個人衝落去？我唔知道。人力有幾多人衝緊落去？我唔知道。白鴿有幾個衝落去啊？ 百零個咯， 起碼都 卅個啊！ 係起碼卅個啦，係嘛？即係起碼立法會議員要去啩，係嘛？胡志偉嗰啲你唔係走係嘛？係嘛？ 去嘅， 何幸梅嗰啲可能就唔喺度。 成日讲何幸梅嘅 屯門人嚟噶嘛，大佬 阿 Tree 嗰啲就可能唔喺度，阿 Tree 都可能喺度啊。 佢瞓硬啦。 朱晨硬咧？ 唔知道都去，佢乜嘢都去。 系咩？ 唔系，其实你 佢都要选啦，系嘛？ 去就讲得一定去噶啦。你会唔会即系留守到最后俾人拉啫嘛？ 我唔知道所谓叫白鸽动员能力系几多少，即系你需要知道白鸽做嘅议题，所有都系嘛？系嘛？即系佢自己吹鸡嗰啲游行， 反 围标一百个都冇，即系得个十零廿个人。喂，大佬，喂，如果呢单嘢起码吹到一百几十啩，系嘛？ 得嘅， 你讲紧系动员能力最标青嘅民主党、 啊。你最紧叫埋阿邝仲宇去啊？ 吓、 啊， 系、啊。喂，佢啲初甲咧，佢、哦、初甲 呢个讲啊讲到好叻噶，佢讲啊讲到 好叻， 即系我哋有老甲，我哋有初甲，我哋有乳甲。几种甲 一齐？同乳甲有乜分别？ 我唔知道。 初甲 仲要加埋，喂，仲要加埋啲律师咧，系咪？几多人啊？起码公民党有啩，系嘛？大小姐嗰啲喺度啩？ 咁啊，嗰几个基本盘咯。 唔可以唔去、啊。 我喂，咁你总有啲人要留守做下正经嘢嘅，即系好坦白讲，你问阿 Johnny Fox 去， 即系你问阿 Johnny Fox 应唔应该去？ 其实我真系叫佢唔好， 我俾人拉都要保释 嘅， 大佬。即系我又信唔过第二啲律师系嘛，我又唔知讲自己嘅名俾边个律师好系嘛，我梗系作讲俾你啊，讲俾 Johnny Fox 听，咁都要有人去保释我噶，你系个个去晒边个保释我啊，大佬，我哋朋友嚟噶嘛？ 但系你去、right? 你嗰日系边度噶？ 我咩叫边度啊？ 即系你嗰日， 你唔好问。啊！你唔好理。 Oh, OK。 啊，总之，我到时到后我就会出现，系嘛？呢、這个我会找数嘅。 唔系，我咪后同你讲点解我问呢个问题。 好多堆嘅，可以分咗好多堆。 系啊，一定要入堆我嚟听。 到时到后我就知道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 喂，咁你一个咁样系嘛？要保护啲学生，你仲唔出嚟啊？啲人 系啊， 你仲要就系头先讲紧系从政嘅人啫。 其实真系好好人生交叉点。我其实学生， 你唔想去啊？ 即系我唔知啊。即系佢哋如果真系有咩事嘅话。佢系咪前途就毁咗咧？ 当然唔 系一个模式，学生个谂嘢嘅模式唔系咁啊！转头翻嚟， 我支持。 休息一阵啊！ 我哋要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又话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嘅行走天下。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 第三节翻嚟。 咁咧，到最后唔系，头先我哋又喺麦后倾话，即系其实你哋接中系有个单位系嘛？ 咩话？ 啊， 请音， 请唔系系请音有个单位系嘛？即系你知道系男家嘅人，一个女家嘅人，咁先至安排到你入座，系咪咁意思啊？ 总之系咯系咯系咯。 哦，咁样。 俾人情啦，总之自己。 咁啊，喂 ，David， 琴日你有去阿老师嗰度啊？ 有。 大概分享一下咧。 哦，其实系啊，Johnny 大壮佢喺度主要讲下佢即系嗰啲法律上嗰啲嘢咯，等人哋即系问咯，佢就答咯。 嗯， 系咯，答问大会咯。 咁但系大概而家安排会唔会释除咗大家嘅疑虑，或者大家已经系众志成城紧咧？ 要了佢就 听完之后惊咗唔去 咯。系啊， 唔系啊，我哋琴日好犀利啊，都个气势都唔错啊。 佢话佢忽然间发觉自己好多 fans， 系啊，好多人 拥戴佢，佢好开心。 冇办法啦，系咪先？佢又几靓仔，皮光好滑。 原来你廿分叔啲 friend 嚟嘅。 Johnny 听紧嘅，hello 吓，跟住咧， 跟住佢最主要都系，其实个重点都系阿 Johnny 咯，讲喺度，跟住啲人喺度问，同埋讲话，我哋最主要系边个，你哋边个真系想去饮嘅话，嗰啲一定要预先登记先咯，预先登记先。 哦，睇下先， 讲翻嚟， 咁有冇啲公布啲名单话，即系边啲对口单位啊？边个饮啊？ 边个饮啊？现场好似有四五十人，即系举咗手话一定去饮噶啦。 呢啲我梗系唔担心啦，你咁远水路都搭翻飞机嚟噶。 啊， 八个边个去饮啊？ 刘 颖 啦， 再咧。 何俊仁 咧，哇，好巴闭喎！善仲街嗰啲咧， 饮惯 应该去啊去。 哇，噏得出都去， 应该都系咯。 九哥去咪啊？ 九哥梗系去啦，佢先话忙，先系为筹备呢样搞到好烦。 咁啊， 去噶， 你仲去咪啊？ 去， 你系咪噶？ 咁差唔多个个都去噶咯， 你 谂就 好啊。 系咯，其实都唔使讲，你而家讲边个唔去？ 边个唔去啊？ 啊， 琴日有冇唔去啊？ 琴日 系啊。 吓会讲嘅咩？你哋边个唔去？ 我哋直情话唔去入座饮嗰啲咧。就举手， 哇！咁大压力， 唔去入座有呢个举手，有好多人，我啲朋友好多个都话， 咁啊做咩去嚟听咩啊？ 喂，大佬，佢哋去就喺侧边嗰度，喺度审下花球啊，喺度 哦拍手掌 啊，拍手掌啊，同埋喺度讲啲嘢，软化下啲警察啊，即系唔好。 点为之讲嘅嘢软化警察？ 赞佢哋咯， 世界好好嘅， 赞佢哋咯。话你，依 家我请你食 系啊！我哋都系其实我哋好尊重你啊！阿谭香文讲得几好听嘅， 唔系啊，系 由谭香文讲， 由谭香文去做呢样嘢系咪啊？ 啊，即系你知佢比较温柔啲嘛？ 系啊， 系 啊， 呢啲以外嘅讲法咧，就好似系 B 哥咁啊！我哋去交化啊，讨论系嘛？ 系啊，真系 即系如果你能够系你如果系点讲啊？叫理直气壮咁同阿 Sir 讲，我哋占中如何有光环，如何有公义，站喺我呢边。阿 Sir 听你有味啦，可能阿谭香文讲同阿崔老师点啊 ？Sir 食饭未啊？咁急嘅牛腩你食咧，我哋喺度奔咗好耐啦。 冇错，佢话尽量即系讲啲嘢咧，就即系其实讲俾阿 Sir 听，喂，我哋其实啊，大家都系一齐喺度为紧乜咁 公义 啊嗰啲啦，即系令到 你惊唔惊阿 Sir 掹枪射你啊？ 阿 Sir 唔会嘅，人哋 你点知啊？ 打份工啫，大佬掹枪有冇搞错啊？ 喂，啱啱粉靓先有一掹枪射阿 Sir， 嗰啲大佬冇，嗰啲冇香港身份证啊，大佬 吓， 嗰系青山走犯嚟噶。 系啊，同埋譬如谭香文软化佢哋负责帮手， 成日都强调系得谭香文 嘅。好多人嘅，跟住咧就 真系负责咗 呢个。佢啱啱做呢个位，咁就要讲边啲真系入座去饮，咁讲咗啲名单，咁就边个系喺出边唔入座去饮，咁我哋到时我哋要联络，同埋咧就要我哋嗰啲我哋嗰个校援会入边咧，你哋边个系真系去饮咧，你就一定要预先通知。俾你哋嗰个组长讲俾你组长听，跟住个组长就会交你哋嘅名上去，交你嘅名上去先，跟住你啲全部你嗰啲你个律师团咧，佢就会有晒你哋嘅资料。 嗯，好啊。 因为佢 可唔可以讲嘅？ 边啲唔系收风？ 我冇去、啊。 你要保释啊嘛，大佬。 唔系我冇去人，寻日嗰个我冇去、啊。 唉，你有啲 group 友，你有啲 group chat 喺度噶嘛？ 我冇咧、 啊。你有，你知道 group chat 讲咩嘢噶嘛？有人去噶嘛？有啲人要居高临下喺度指挥啲兵，你去边度截住啲人？嘿，嗱，我见到啲差佬过紧天马南广场，喂，你快啲去遮打道，堵塞住啲差佬，点点点点。 居高临下做呢啲嘢㗎嘛，有直升机。 嗰系占中个秘书处做㗎嘛。 系咩占中秘书处做直升机嘅事情。吓唔讲得㗎咩，唔讲得，唔讲得，唔好讲呢啲啊。唔好讲呢啲。 唔怕㗎，佢昨日都嗰句六，佢有晒 YouTube 出晒嚟㗎啦，其实。你上返 YouTube 都睇得到应该。 系咩， 哇，咁有班人博拉呀，咁快 上。飲咋嘛大佬，你都博拉啫。 哇，你唔驚啊，吓实行呢、這个。 喂，你预咗去饮，你预咗去饮，你 但未饮就拉就惨。 喂，你 点样 咁啊，佢罪嚟喎。佢冇，佢淨係影前面嗰几个人嘅啫。咁后面嗰啲人冇影。 即 係 影咗 Johnny 嘅啫，係咪， 系啊，佢影上台唔系影台下咯。 系啊，佢净系影住嗰几个嗰、那个讲嘢嗰啲啫。咁 哇，但系太早拉晒唔好啊。 咁唔会，我估计都唔会咯。 最多拉系 Johnny 一个啫。 Johnny 啊，佢负责解释法律条文就唔使拉。 解释啫喎。 不如拉老萧先。 点解咧？ 老萧自动去先啦。 哦，佢自啊自 佢话到明自动去啦，佢话早啲去着数啲嘛。 点解啊？ 哇，大佬，佢话佢惊太多人嘅时候，佢要 坐主家席， 佢要上大陆啊嘛。 坐前啲有意思。 唔系，佢系讲个讲法就系话，如果系太迟参加呢一样嘢嘅话咧，即系喺香港宵禁咗神功 冇位 之后咧，你就系拉上大陆审嘅，因为嗰度中国法律， 哦、 你就唔喺香港。 唔系，佢 唔系， 佢最主要佢话香港你可以摆人嘅地方爆咗棚。 哦，即系 咁你 焗 住拱上大陆，拱上大陆嗰啲就辛苦啦。会有咁嘅情况嘛？因为但如果你人太多嘅时候，你香港 寒龙都搞得掂啦。 喂，咁样你唔好睇小我哋少过寒龙啊！ 唔系啊，即系我又打个比喻啊，即系如果真系咁唔好彩，有三万人占中啊，你要坐几多架车先坐到上深圳啊？ 即系佢慎防啫，因为佢唔系咁中意上大陆嘛，佢 话就咁样谂，嗰、那个系个流程系根本做唔到。即系嗱，你话譬如 应该做唔到 可以点样处理，三千人可以点处理，又或者六千人可以点处理？我相信都有 protocol。六千人分开佢六堆都系每堆坐一千人啫嘛，一千人即系一间学校，你系真系知道嗰件事可以点做啊？三万我真系唔知点做，大佬。 系啦，可能佢真系佢个预计唔到个数量咯。咁你咩都会爆胎嘅，有啲嘢。 唉，唔 系咯，讲真，你真系你入到去又要有三餐噶嘛，又要冲凉，又要剩噶嘛。 咁啊， 真系搞唔掂噶。 黄竹坑都煮唔到俾咁多人食啊，大佬。 咪咯，你去 canteen 边度买都买唔。 你喂唔该，糯 米鸡都冇咁大油精。 四千个叉鸡饭 啊！其实呢个历史时候，你一即系如果你参与到，我谂系你自己有啲。 即系对自己有啲交代， 真系有 可能。可能你老多 二三。我系一阵都讲过我老婆，诶、哎，几廿年后咁，你睇翻你自己都觉得满意嘅。 系 啊，你好彩 啊！我老婆都赞成我去啊。 咩法不敌众啊嘛，即系 法不自众， 法不自众， 法不咩话？ 法不自众啊，老师。 sorry， 即系总之人多就法例都冇用啊嘛，系嘛？系咪咁解啊？ 系啊系啊，可以咁讲。 惩治唔到啦嘛，因为个民啊咁样，咁啊。你好彩啊，有人咁支持你做呢啲嘢，系嘛？ 嗯， 你咧？ 我啊，争取即系点讲啊？呢啲为公义嘅嘢，你梗系要争取。 所以你拉咗我十月十八， 唔系佢阿威威文唔得嘅，威文你啱啱你如果你新婚嘛，你新婚冇可能咯，我觉得。 我觉得你更加可以占中啊，我觉得你想。 你而家即系唔系你唔系唔系咁样讲嘅，尤小姐，你咁样即系暗示喺度咩啫？你 imply 嗰啲咩嘢啫？ 即系你带住个光环去十八号去做新郎，系咪啊？ 系，当然系啦。 咪咯， 你啱啱俾翻黄丝带我先啊！我觉得好靓啊！ 咁你俾翻个咩我先啦？Dream catcher， 唉， 唔系你太快考验你老婆啦，大佬！如果你有咁早去占中啊， 咁啊，基本上佢同我一齐都好一段日子啦。我去选乜嘢，其实佢都知嘅。 系啊。 咁其實基本上都係即係好似好多學校咁啦，即係唔贊成亦都唔反對啦，冇得反對啦，係咪，即係咁大個人要做啲乜嘢你可以點啦，係咪，即係最多嗌交收場，咁嗌交收場就你比較點講啊，你係幼稚啲。 唔係，如果佢堅決唔俾女咁都好大問題㗎。 咁我升佢一班。 如果你身邊 嘅女人點可以咁啊，係咪， 哇， 我哋。 所以佢班佢就去佔中 啊， 咪 真係 去 啊。係啊， 咁你做咗周永恆㗎囉。 咁讲嘅，我讲下啫，我讲下啫，系嘛？佢唔会咁唔通气嘅，系嘛？ 好难讲嘅，啲父母都唔俾啲中学生去咩啦，罢课啦，我哋觉得好似好正常咁。 有嘅，有咁嘅，有我识嘅朋友都，佢老婆都系坚决唔可以，佢系 有咁嘅情況。 嗱，唔係呢度，我想帶起另外一樣嘢講講，因為上一個禮拜戴耀廷佢哋就即係列舉咗一啲規矩啊，就係你去佔中嘅時候，你唔應該做啲咩，唔應該做啲咩嘢，又即係包括你要絕對遵從呢個上邊嘅決定啊，幾時吹雞集合就集合，幾時吹雞就走啊走啊，包括你唔可以用武力啊，包括你俾人拉嘅時候唔可以反抗啊，又或者你唔可以戴口罩啊成啊，其實唔可以戴口罩呢樣嘢，其實我幾有意見啊，嚇！即係你問我自己， 即係個 visa 面具定咩啊？ 基本上佢見到你個樣，即係我諗佢哋嘅 concern 就係話，即係如果你戴住個面具或者你認唔到樣嘅時候， 係驚啲警察， 佢 係 驚你 係咪啊？ 佢係唔係？佢係驚 其他人， 佢係驚有個戴住面具嘅人做咗啲咩嘢，佢負擔唔到責任，而呢個人走失咗。咁、你明白？警察就算捉到人都認唔到，咁又戴住面具，即係我明白你一個好意喺呢度。但係事實上，即係好坦白講，真係有啲人教書嘅。佢想參加呢個運動，但係佢又驚俾佢老細認得到，咁佢可以點咧？即係在下就一個咁嘅人啦、我要參加一樣咁嘅嘢，我當然唔會咁好彩嘅新聞攝影機個 TVB 真係見到你 啦。咁俾人抬走， 即係我係真係 day one 就諗住你最多咪戴住個口罩，真係認你唔到嘅，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戴住口罩，你轉頭就已經驚譚香文，呢、這個鬼嚟嘅，奸細嚟嘅，我走唔甩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啲人戴口罩係有個原因嘅，即係佢真係可能想用行動嚟支持。咁但係實際上有啲公出咗樣咧，係影響好大嘅。 咁啊係，因為公務員都係一樣， 公務員就更加 真係打 pension。 即係佢唔同話，喂，我有啲嘢東家唔打打西家，喂，我想知啊，教書啊冇呢家事，教育局唔請我去補習就係兩件事嚟嘅。咁有啲嘢，喂，我做公務員嘅，如果唔係政府請我嘅話，喂，嗰啲人工就俾唔到，冇嗰個 benefit 嘅。咁我支持呢個社會運動，唔等於我去犧牲一切去支持呢個社會運動啊！如果我係可以付出無限嘅代價去進行社會運動嘅話，咁我不如去打革命啦，不如屌我揸槍啊！ 揸槍啦！ 咁、那個問題就係話，有啲人就覺得所有社會運動都係將個責任集中喺一小撮人身上，而呢一小撮人又可以無限咁付出為自己代價嘅。咁呢個當然係佢哋嘅睇法，但係我相信嘅係每一個人做佢自己份內嘅嘢，又或者每一個人都參與呢個世界可以改變嘅。咁但系問題就係，如果你真係有啲咁嘅規矩限制咗人去參加嘅時候， 冇咁闊咯個地方俾佢搞到 你窄啲，你係真係有啲 hesitation 嘅，即係如果真係有人喂我嗰日咩認到你係嘛，跟住炸炸地地喂唔係喎，你做嘢唔掂，跟住又話喂你唔同你續約啦，咁又點啊？即係咁嗰個人夠到底係參與 定唔參與？你咪照帶咯，跟住寫我是教師，我是 Raymond Lai， 咁啊係， 我是公務員咯。 教师 唔系教师唔得啊，真系要打，真系要响躲。系我起码都要个 Johnny Fox 咁嘅人，呢、這个钟嘅呢个钟嘅咁样先得。 我是 Johnny Fox 咁样咯。 吓、啊，起码都系 Johnny Fox， 就算我带晒成个 visa 都好咧，起码呢个钟嘅呢个钟嘅吓，呢、這个我识嘅咁样先得。 你删到写住我是谁谁谁咁咯。 唔系啊，我觉得大家要而家要开始整理啲衫啦。我讲下啫。黑衫黄色字嗰啲咧，全国花生台嗰啲冚唪唥都我讲啫，咁样着晒啲衫啊！我哋又唔需要有台徽系嘛，又唔需要有粒花生喺度，但系个人都知道我讲下啫，咁啊知道其实所谓有啲人成日执住啲左胶嚟闹，又执住花生台嚟闹，七月二号嗰晚就好多个花生台俾人拉走咗啦，咁嗰啲人就喺度讲咩咧？咁样系嘛？阿陶生会俾人拉啊？ 有啊， 佢老婆左交会俾人拉， 有啊， 好捻多左交都俾人拉晒噶， 嗱 出面推咪嗰个会俾人拉啊，嗰啲就冚唪都系啊蚊叔口开口埋口嗰啲左交啦，但系呢啲左交就冚唪都有付出嘅，咁啊蚊叔你做过啲咩咧？系嘛，我啊系嘛， 啲人知唔知边个蚊叔噶？ 知啊，好唔知好啦，即系老实讲，即系我觉得我唔觉得我自己系好怨毒，但系事实上有时就唔可以一足高打一算人，即系你话有冇左交？有。即系我自己都系闹左交而俾阿 B 哥赏识嘅，系咪？即系嗰班帮香港电视筹钱嗰包嘛，嗰班系咪左交？咁有啲好人嘅，如果你话卓佳佳系左交咁，好难讲嘅，系嘛？卓佳佳系我哋女神嚟，你话 Spooky 系左交咁，喂，佢俾人拉嘅，你话金英又系左交，喂，唔好意思，嗰啲系即系做社運係為香港付出最多嘅人，嗰啲係付出最沉重代價嘅。有邊個夠膽攞個雞蛋掟去梁振英嗰度啊？係嘛？陳德章有邊個夠膽死係掟公仔去689嗰度？又係金英咁 我的偶像是黄之锋咯，其实。 点啊？你头先又话阿土，啊、你拣定一个未？边个系老细？你自己讲。 王菲、张柏芝同埋谢霆锋啊！ 妈呀！ 哇！真系 我真系俾呢个洗版啊！呢样嘢， 我系咪要笑？我系咪要笑？阿土嘢，阿土嘢，唉，阿拍夹咁胶都好啊，都可以做到佢，做到偶像真系好嘢。咁啊点啊？你嗰日 我土真系好啊，唔系 ，sorry， 过咗啦 ，over 咗，佢嫁咗啦，唔系佢结咗婚啦。 我讲陶谨申啊。 啊！冇啊！涂谨申个棚牙唔得啦。 哇！ 好，你真系好诚实啊！ 我哋有研究上学噶嘛？ 诶、哎，系咩？ 嗰啲咁嘅牙嘅人，你都唔好即系期望咁大。 我得唔得啊？ 你 OK？ 整齐就好啦，其实系嘛？ 你冇中间开罅嗰啲咯。 开罅就哇，讲大话讲得好劲噶。 好啲，你冇咁犀利，你开罅得嚟，你侧边 OK， 即系佢嗰啲。嗯， 涂谨申就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一只只嘅， 系啊，你得闲你得闲去研究啊，你睇下啲嗰啲书，佢都讲得好都好清楚嘅啫，即系好似阿、啊、即系喺呢度讲啊 ，Johnny Fox， 阿 Johnny Fox 而家佢个即系个偏偏地噶嘛， 咩偏偏地啊？ 唔系佢成日好似秒嘴秒舌， 唔系佢偏偏地，逢亲啲嘴，你都系黄毓民个嘴啫，歪。歪得好緊要啊！佢嘴 啊，跟住 逢親歪嘴嘅人咧，你講嘅嘢咧係全部係偏激，係全部有時冇根冇據嘅。咁樣講，相由心生。咁如果譬如咁，如果你做多啲正經嘅事、好嘅事咧，你會收翻正嘅。如果你一直咁樣偏翻，即係依然你做嗰啲唔好嘅嘢咧，你 突然間覺得你好似蘇文峰啊！ 唔、 哦、 係，所以你嘅意思就係話，即係阿 Johnny Fox 咧就正途啦，即係佢係 偏激。但 收翻，可即系如果你再做啲正途嘅嘢，你会收翻正。 系啦，系啦。 你好似阿 YM 嗰啲，你继续做埋啲咁嘅嘢咧，分分钟好似阿冯宝宝个爸爸咁噶。 冯峰 系啦，成个嘴 要假声个冯峰， 唔系嗰阵时食蛋卷一路讲冯峰噶嘛，要食住蛋卷。 系啊，即系就系咁咯，呢个好普通嘅基本入门啦。 我赠翻我两个啊。 吓，咪后先赠翻两个，你咁贪心呢份人啊？喂，咁啊，戴耀廷系点咧？从上学嚟睇，你觉得你 戴耀廷个口好似收得唔系咁埋咯？ 点会先收得埋？ 即系比较松少少，即系佢呢个嘴啊。 唔系佢嘴唇有粒猪牙胶唔会输噶。 我都有粒。 系咯， 老萧都有粒。老萧都有粒。 唔知噶，我都有粒噶。嘴唇有粒猪牙胶唔会输。 咁我如果我冇，我咪好蚀底。 咪知 诶，咁唔系嘅口，我粒猪啲人系厚道啲嘅。 系啊，阿 口真系厚道啲噶，你逢亲有粒珠嗰啲咧，变咗有时即系去到尽嗰啲咯，冇咁厚道咯。 我觉得我自己好厚道。 啊，你比较你 OK 啊，你个嘴 成个黄祖蓝咁个嘴。 你讲够未 ？Sorry， 都话人哋有，都话人哋有李亚男啦，唔系黄祖蓝啦。 点啫？剩翻两句因为。 屌你 慢慢挣啦，大把时间， 大把时间啦， 攞只手过嚟。 喂，最后一样嘢又想讲下喎，阿老董呢排又蠢蠢欲动喎。哇！你又完全唔睇新聞， 佢老婆出埋嚟啦。 董兆雄兵呢家嘢就好扎使嘅， 成日嘴嘟嘟啊嘛。 唔係嘴嘟唔嘟嘅問題啊，即係老實講咧，有啲人係出世係所謂叫含住金鎖匙出世，又或者有啲人係大家閨秀，但有啲係好厚道同埋好有，即係點講啊？係好有教養。你覺得啲人係即係有錢嘅人，你係覺得佢係斯文啲，又或者佢係有教養得嚟，係可以話俾人聽佢係温文爾雅嘅人。咁你话俾我听，阿董太边一忽系温文尔雅咧？ 咁佢做护士出身嘅，应该呢个人啊 ？So body work 系咩？ 系啊、 oh.，So body work 即系尖酸刻薄，冇离贵格，周围闹人，怕死。 唔系 佢 最遗憾，佢姓赵啊！我又姓赵啊，即系我觉得都麻麻地呢个。 喂，大佬， 反而我其实我真系好中意李国章噶，以前 系、啊、要招呼下呢个人、啊。 哇！我中意到不得了，因为我同一间学校大学， 嗯， 咁你话说我成日喺中大做第一份工翻嚟，咁咧佢啱啱做校长，哦，佢咁啱落嚟，咁我喺联合， 哦，佢喺苏格兰嘅， 佢喺爱丁堡读医啊嘛， 嗯， 咁咧，咁啊，佢啱啱叫李生系咪啊？咁佢就嚟我哋个学院啦，咁我嗰阵时喺学院做嘛，哇！我嗰阵时咧特登嗌我个院长，我话你有冇俾我带佢去行我哋个 campus 啊， 跟住影幅相。 即系黐住，总之系一齐啊！我介绍嗰个 cam， 怪唔知你阿土踢得上啦。 谁？ 李国李国宝个堂细佬嚟咯，好似啊， 系 直头细佬 啊！ 佢、 啊、 比亲仔佬、啊、比较差啲嘅。李国宝喺李氏忠贞会嗰个声誉好差， 我認識得嗰個會長佢講。 哇！但系即系谢老四咁啊，风度翩翩都好紧要噶。 佢话 又谈笑风生，好开心 咯。系啊，嗰、那个 又搞 get 又讲笑，啊，真系中意 我识一个人都系咁噶。佢好嘅时候好好嘅，风度翩翩，乜嘢笑都讲得。氹树上边只雀仔都氹咗，啜啜啜啜啜咁啊，氹咗落嚟噶。 得啦得啦，即系佢嗰啲 public speaking 真系好到不得之了。即系我哋讲李国章啊， 嗯， 哇，嗰时真系觉得佢好正咯。同埋佢外妻号嚟 嘅，个人会变嘅咁样。而家变，即系以前冇变咯。 系咯，即系嗰时咧，哇，拖住佢老婆咧， 即系阿 Y 音零七零八年嗰阵时，你都冇乜 最好嘅例子系咁。 系啦， 系咯，点知而家咁样？ 人哋梗系会变噶啦，大佬。 讲李国章，即系咁，即系哇，咁凉薄嘅讲。 喂， 佢讲咗咩凉薄啊？ 吓，佢咪话啲学生罢课啊嘛，牺牲啊，包括牺牲未退学啦，大把诶， 佢每讲一样嘢，佢每有一样利益翻翻转嚟噶，佢越讲得多 point 咧，佢又越多嗰啲 行会咪撑市话撑得够。 你明唔明啊？当你养三只狗，你得一嚿骨头嘅时候，你分俾边一只啊？梗系成日一翻到嚟，第一个冲埋，第一只冲埋嚟舐你啊！你去厕所又 escort 你去边度啊？最乖啊，系嘛？你要攞报纸，报纸拖鞋，拖鞋。 有钱自己有医生。 喂， 除非系想做特首啫。 哎呀，你点讲得埋？而家董伯伯就要组织一个智囊上去面圣啊！人搞智囊，你搞智囊，你搞完个智囊可以见阿习总嘅，你又威唔威？ 咁啊， 系嘛？边一个握到只手，碰一碰你手踭，揽一揽 佢，你睇佢仲嗰啲状态仲好 fit 嘅，可能仲有十几。 跌咗嗬，只脚好翻， 系啊， 换咗只脚翻嚟。 仲有个状态仲几。 如果系换六八九，你哋 O 唔 OK 啊？ 你黐咪黐咗你？ 喂，唔系咁谂下开心啫，咪真系谂下啫。 喂，而家讲嚟讲嘅公民提名有冇人记得啦？吓、啊，你又真系谂住换个人咁就算系啊？啊，你白鸽 DNA 唔好发作啊，钳实你 花边新闻嘅。 啊！你唔好当真啊！ 讲真， 唉， 六八九又好啊，董又好，都系咁噶啦。 嗱，预告定啦，下个礼拜就开始，大家好唔得闲啦，系嘛？又去饮啦，咁啊，生死各安天命噶啦噃，系嘛？ 下拜嚟啦咩？ 唔系下礼拜几时啊？ 下个礼拜 咩？今日22号啫嘛。 咁系咪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三咯。 系，咪做多一次节目嘅。 我冇话唔做下一次，我冇话唔做下一次，我下个礼拜嚟咁解啫，咁样。 咁样以为今集最好。 其实我又唔觉得咩咁严重嘅呢样嘢。 系咯。 其实你放松个心情去得噶啦。我又觉得，我仲有俾人拉我。 放软啲手脚俾人拉。 因为我未俾人拉过系咪先？咁大个仔第一次。 好简单。 应该 老粒即刻俾人拉。 我应该俾人拉嘅。啊，以前咁样，不如拉唔到，咁呢次拉咯。 有 机 会嘅呢、 這个，希望下个礼拜嘅时候咧，就有啲好消息公布啦，咁吓，起码都可能中央让一步，会唔会好消息啊？ 机会微啲咯。 又或者下个礼拜呢一段时间已经有40000占紧钟，系咪好消息啊？ 哦，咁系， 都系嘅， 系啊，好多变数，好多变数。 系，我哋 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 系咪？系咪？系咪咁讲啊？ 要揾下英国人讲 。我哋呢啲系咁啦，都系嗰啲咧。 啊！有時間嚟講下你知嘅嘢喎，你是中親會嗰啲又識喎嚇。 係咯，點解你覺得李國章咩啊？唔係李國寶啊？ 哦，李國寶佢即係咁多勝利佬，佢都捐錢嘅 嚇、 啊，唯獨是呢個就唔捐嘅。 哦， 明白咩？嚇、啊，李嘉誠嗰啲又捐啊，嗰啲你乜乜又捐，乜個咩捐，但係唯獨是呢個捐。咁唯獨是呢個唔肯捐嘅時候咧，變咗嚟講咧，即係你都幾。即系成班嗰班人咪觉得呢个人，哇大佬个个都捐，你又搵到钱， 你又唔系冇， 系啦，佢话佢鬼姐性格就咁多， 屌， 嘥 baby， 啊 嘥气，好下礼拜继续搏击会，拜拜 ，OK，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